将你的失落，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离开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 在心 不只能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由你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在一起。贴心，多么懂得让你开心和贪心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还有每个过期都得神秘，难免对他充满好奇，那种男人透露让人着迷的吸引力，我已经不懂你，你还想要什么刺激，我多问几句你就回避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爱跟谁就跟谁出事，没关系，堕落没关系，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，没关系，沉醉没关系，是我不会说甜言蜜语，没关系，怎样都没关系，大不了不要在一起。要在一起， 我在一起。

知觉地是寂寞与你为敌，不满的爱情像没明过的梦境，一直在惊喜，但却从来不会有停。三个人的甜蜜，我却是全部你的心。

天，多少里路又黄昏，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，还有回忆梦前的深夜，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，都已无从回头。早知道会这样相遇，情会如此难折，当初何必太认真，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不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任它去留，谁能断了这清风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你聚散，无聊挽回了只缘。早知道会这样上演，情会如此难枕，当初何必太认真，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何必怨离分，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任它去留，谁能断了这情分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你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We'll be right back.

寂寞 往向远方，永永远远忘了你，不许自己哭哭啼啼。